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，一起来聊一聊子承父业说相声的侯家，说说侯宝林和侯耀文父子之间的故事。很多人都会认为啊，侯耀文从他的父亲那儿学会了如何表演好相声的秘诀，但实际上